第203集，那就一起去。龚应贤眼帘低垂着，浓长的睫毛遮盖了所有的情绪。 往好处想，邱队长至少还活着。 龚应贤抓着栏杆想要站起来，任意按住了他。 等等，先把伤口处理好。 龚应贤看了看自己的枪伤，眉头紧皱。 你等等，我找找有没有剪刀。 任意返回之前的办公室，翻出了一把美工刀。他用这把刀割开龚应贤的袖子，小心翼翼地将那已经被血浸透的布料与失年的伤口分离。任意踩了一个布条，用力绑住了他胳膊上的血管。龚应贤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，但始终一声没吭，血暂时被止住了，但仍然有少量渗血。那皮开肉绽的伤口令仁义整颗心都在抽痛。龚应贤察觉到仁义难看的脸色，轻声安抚道： 不痛，胡说，真的不痛，流了这么多血，子弹不在里面吧？ 是擦过去的，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 但是眼下什么也没有，不能消毒，也不能缝合。 任意下意识地左顾右盼，期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来帮助龚应贤，可什么都没有。他甚至无法送龚应贤去医院。 先把伤口擦一下。 任意知道龚应贤怕脏，哪怕是清理干净一点，也能让他好受一点。 等救出燕姐，我自己会处理。你亲我一下的话，就更不痛了。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皮了？ 还不是跟你学的，总是没个正经。 任意用干净的衣料擦拭着龚应贤伤口周围的血，边擦边说： 那你是喜欢我正经点吗？ 你怎样都好， 你喜欢什么样我就可以变成什么样。你喜欢正经的，我就正经点。比如以后只在床上，什么花样都不玩了，一周不要超过一次，不然伤身，你说好不好？ 不好。你不要成天就知道逗我。 我没逗你，我说的是真的。 不好。 龚应贤伸手扶住仁义的后脑勺，将人拉进自己鼻尖，轻蹭着那温暖的脖颈。 我要在好多地方，要好多花样，你全部都要教我。 你怎么这么好色？这样怎么行？ 你还有脸说我？ 那我可以不要脸，你可不可以吗？ 任意一边分散着龚应贤的注意力，一边给他清理着伤口。龚应贤一时竟也真的忘了右臂上钻心的痛，他的手顺着仁义的背脊抚摸着，一路往下，最后揽住了那紧瘦的腰，并小声在仁义耳边说： 仁义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好色？ 仁义呆住了。龚应贤将脸埋进仁义的肩窝，流露出孩子一般的羞涩和难为情。 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老是会想那种事？就算不在一起也会想，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以前从来不这样。 对，你就是好色。你以前不这样是因为你没遇见我，遇见喜欢的人就会变得好色。我也一样，我老是想着你，时时刻刻都想你，想你的嘴唇，你的手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肌肉，你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。想着想着就更好色了。 那我们一起好色。 一起好色。 危机之中这短暂的温存弥足珍贵，两人都恋恋不舍，却又不得不回到现实。 龚应贤站了起来，他摸了摸受伤的手臂，幸而他是左撇子，不会影响拿枪。 唉，这个人怎么办？ 就绑在这儿吧，之后把他交给警察，我们先去找白燕。 白赤城就被我绑在工厂大门口，现在不知道醒了没。 不行也要把他弄醒。 不知道紫燕派来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被干掉了。唉，你不是说如果不清理干净我们出去会有危险吗？ 我猜应该都干掉了，之前还时常有枪声，我们这边或者更远的地方，但已经有好一会儿听不到任何枪声了。不过保险起见，我去把白志成带回来，你在仓库里等我。 现在穿着防弹衣的是我，去也是我去，何况你还受伤了。 那就一起去。 你这…… 龚应贤突然握住了仁义的手，仁义顿时就不说话了，乖乖地跟着龚应贤小跑起来。他们回到仓储区，跑出了仓库门，果然在工厂那野草丛生的大门前看到了还在地上昏睡的白赤城。龚应贤解开了白赤城的手铐，然后重新将他两手铐在背后，仁义将人拎了起来，啪啪给了他俩耳光。 哎，醒醒。 白赤城慢慢醒了过来，在看到眼前人是仁义时，眼神由茫然变得清醒，同时迸射出冰冷与阴毒。 走。 两人带着白赤城重新返回仓库，他们并不知道会议室的具体位置，但一定就在仓储区外围的那一圈功能区域里。绕了小半圈后，他们找到了会议室，里面有光源。仁义捏着白赤城的胳膊，悄悄走到办公室门边。龚应贤举着枪走到他前面，用脚踢开了门，但身体始终躲在墙后面。 进来吧。 龚应贤的枪口直冲着前方，缓步走了进去，仁义也跟了进去。会议室里有两个人，秋妍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里，黄燕则站在他身后，枪口抵着他的脊椎。布满灰尘的桌上放着一个应急灯，有限的光源将四周一圈点亮，秋妍和黄燕正处于光源的中心，就像是黑暗舞台上的聚焦点，所有的目光的归处。 妍姐，你没事吧？ 秋妍摇摇头，十分冷静。白燕目光闪烁着，看来心神不宁。 你们能活着见到我，说明其他人已经死了。 还有活着的，我不像你们，我对杀人不感兴趣。 我对杀人也不感兴趣，我杀人要钱，但我必须带他走，否则今天谁都别想走。 紫燕给你多少钱？我可以给你三倍、五倍、十倍。 你身为警察，居然敢收买杀手？ 只要你能收买。 少废话，把人交给我，不然我毙了他。 黄燕用枪口粗暴地顶了顶秋妍，秋妍扬起下巴，面上毫无惧色，反而在用眼神劝阻他们。仁义看了看神色不明的白赤城一眼， 你想落进他手里吗？还是说这也是你阴谋的一部分？ 他现在自然不相信白燕说过的落进黄燕手里会死的话，毕竟当时他和秋妍躲在暗处就是被白燕识破的，那绝对不是意外，白燕就是故意的。白赤城不说话。 轮不到你问，也轮不到他打，把他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这娘们儿。 仁义咬了咬牙， 不。 龚应贤突然开口，眼神阴冷不已。